久，在人世中少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，好好爱我。

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，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，前尘硬化像石头，随缘地抛下便逃生。我绝不罕有，往街里绕过一周，我便化乌有。你还嫌不够，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。 去的。